九霄龙吟，曲中怨，为什春难成？ 贪恋酒色，据那陈公进言献策，丞相发兵，可请刘备暗敌半句，大功必成。 启丞相，若破徐州，可命人去以示两河之水，将西南北三门屯去，只留东门去日，那吕布即可擒也。 此计甚好，想那陈宫乃仗义非才之士，此番若能反手，倒可重用 啊。丞相，想那陈宫乃是尽孝之人，可以妻儿老母点动于他。 言得其事，车中天恩。 哎， 放他逃阵，不得有误。去车天令，待等战鼓一响，即开泗水大敌。 统领 众将而观， 有 骑兵前往。 啊！ 心呀真，你练功爱立万恒，卖木铁马功爱藏，天亮温恒雪从长啊， 温侯啊，那曹操已然兵临城下，温侯要速速备战迎敌的才是啊。 哎，公台不必惊慌，想安吕布立敌万人，化干鸡吃土马，盖世无双，稍时待俺到得阵前，定要生擒那曹操。 温侯倘若曹兵决堤梁河之水，我军岂不破战自乱呐、 行至城柱尚有数万百姓，那曹操焉能下此毒手滥杀无辜？ 那曹操为人奸诈，行事凶狠，温侯若不早做准备，定遭不测呀。 公台，你也特呆了了吗？ 温侯未灭，谁人不知？何惧那曹操？温侯请， 弟子请。 呀！ you 头决一马，水晶城池将士狂。 Thank you. you 你求我用啊， 来相安啊。罪臣吕布， 当年胡老官邸被封，如今安在否？ 论英雄，怎比丞相？ 怎么讲？ 怎比丞相？气死人也！ 可是陈公台， 既知何必多问？ 快快松绑，快快松绑！你我分别日久，公台，你可算觅到那天下的英雄？ 你是身败不足为凭呢？ 是啊。天下英雄甚多，只是俱都拜倒在老夫的脚下。今日吕温侯跪求讨饶，公台，你看我是杀与不杀呢？ 这生杀之权在你手中，何来问我？ 不然，公台素来仗义惜才，今日生杀大权，但凭公台你一言决断呢？ 公台，你要救我，你救我。 问候，你乃纵横天下的英雄，如今跪地求饶，日后何以立身处世啊？ 这死忠不日生呐、啊！ 哎呀，快也杀人也！ 刀！大胆吕布，你这小死之徒，叮咚余孽，也称得上是英雄二字，留而何用？推迟！打扰！ 不好，与你何干呐？ 公台兄，分别后，天各一方。 转眼间，当阴人的难尽，春秋想当年你情深意重，将我爱就本应当从八十长同林朝，谁知中途是个头，今日望你两个愿意一个面慈心狠，喜怒无常，你身持此剑，还敢恃此狂言？ 陈公虽已在师身，倒也有傲骨之难题。 为民永不 到江津南鼓楼，暖水清波、不动流。 开荒天的风，人民行走，我要一步三回头。 三 国鼎金国宝，武松跑一关那高风流， 千古看作最风流，软江伯姑 好好运，好 丞相怀旧之心，我有几句言语不知当讲不当讲。 公开有话你快快讲来。 当初你我夜宿旅店，我曾留诗一首，这奸穷二字我想丞相不曾忘怀。 老夫岂能忘怀，但不知曹操我奸在哪里呀？ 你误杀吕氏一家，凡痴狂野，宁负天下人不让天下人服你，你那心中还有什么真情实意吗？ 亡命天涯，余悸在心，疑虑重重，我是不得不为。 哦，那是，你是不得不为。如今丞相文雅之后，威震朝纲，当无余悸在心，我背负不祥，自当付诸。不知丞相欲降我那老母亲儿，欲当何为呢？ 故有之亲，非同一般。你降与不降，我俱会好生看待你那妻儿老母。 多谢丞相。 公开，你还有何求啊？ 但求一死。 想当年夜宿旅店，你留下小诗不曾而别，老夫却有杀你之意。不过如今我曹孟德倒要感念公台，就是中原的百姓也要感你的大恩大德。 这与百姓何干哪？ 今日中原若无曹操，真不知几人称帝，几人称王，群雄混战，百姓何以了生？虽说曹操我霸业专权，却也为了汉室基业呕心沥血，费尽心机，只要山河一统，非战时干戈不动，万民安，功业若能，因后世活力若命，终于也见。公台兄，你倒是与不是？ 曹操吃夜神机。你臣服不一般，我自愧是大才疏浅，伶牙如金，难回 人生匆匆一苦短，你执意求我死那为哪般？ 死得其所无遗憾，不留下我病就在人间，望丞相传一令，将我斩。 丞相若 子权在此。 开门！ 刀 放手！ 听众朋友，台北新剧团演出的京剧《曹操与陈宫》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。 长安大戏院，长安大戏院。 听众朋友你好，今天请您欣赏一组京剧选段，先请听高宝贤、张立文演唱的《楚宫恨》。 困沙滩滩，好下雨，你好比风破林茂针，能飞为臣我一杆金枪一匹，所以难保父人杀去重围。 刚才是高宝贤、张丽文演唱的《楚公恨》，再请您欣赏杨淑蕊演唱的《女起戒》。 低头低了不哭，见天真爱。 听完了杨淑蕊演唱的张派唱腔，最后呢，请听王梦云演唱的李派老旦戏《打龙袍》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、周杰主持的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